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先军革命56周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基层宣传工作者从8月2号到8号踏访了白都山地区革命战基地。他们先后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普天堡革命战基地、清风宿营地、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三池渊湖畔等处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和白都山密营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束鞠躬致敬。他们登上了革命圣山白头山，还瞻仰革命圣地白头山密营后，在白头山密营故居前举行了誓师大会。踏访期间，他们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进行了革命歌曲合唱比赛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